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76集《回朝宴》一。三日后，皇家举行的回朝夜宴，文武百官携眷参加。虽说是君臣同乐，众人却也心知肚明，此次回朝宴不过是皇帝对沈信的庆功宴。沈家手握重权，又有沈信和沈秋这样的猛将，用得好了，就是守护明旗的一把好刀，用得不好，便能随时威胁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对于沈家，明旗皇室既依赖又防备，不过在眼前外敌尚未肃清的时候，沈家至少还是安全的。只要沈家不胡乱汤夺嫡这趟浑水，十年之内皇室也不会对沈家出手，这是朝中但凡有脑子的人都能瞧出来的事。不过之前沈庙痴恋定王，让人以为若是沈信将女儿嫁给傅修仪，沈家在朝中的地位便会变得微妙起来。不过后来似乎沈庙对傅修仪的兴趣渐渐淡了下来，沈家不必卷入夺嫡的风暴，自然会平安无事。未来十年内，定京城中威武大将军的名号还是能够震慑不少人的。一大早，罗雪燕就过来瞧沈庙。这几日罗雪燕和沈信都在查探过去一年沈府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情自来被掩饰得很好，认真算起来又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是以什么都查不出来。不过尽管如此，沈信夫妇还是感觉到了古怪，这些日子对待沈老夫人和其余两房的态度疏离了很多。沈清失去清白的事，沈庙并没有告诉沈信夫妇，任婉云和陈若秋就更不可能主动说出去了，是以桂嬷嬷的死也是随意寻了个由头，说她手脚不干净被逐出沈府。任婉云本来以为沈庙会说出真相，谁知道沈庙也顺着她的借口说。任婉云认定沈庙不向沈信夫妇告状一定是有什么顾虑的地方，自个儿倒更加有恃无恐了。 姑娘匣子里的簪子太少了， 白露给沈庙输了个长乐计。如今沈庙瘦小了，也渐渐有了少女风致，再如同从前一样做一些稚嫩的打扮，便有些不伦不类。何况今日是进宫，大抵还是要打扮得尊贵得体一些。不过从前沈庙的首饰都是任婉云操办，大多都是一些金银首饰，而那些首饰在沈庙从三副班买下艳美水币以及扶持莫晴打点陈大夫的过程中早已被当成银票花光了，如今那首饰匣子中空空如也。 哎，昨个老爷不是抬了陛下的赏赐回来？ 双将灵机一动， 要不让姑娘从那些里挑一挑，宫中的赏赐定有不少好东西。 罢了，沈庙一口回绝，宫中的那些东西哪个不是沾了血的，如今他倒是一点也不想将那些东西带在身上，仿佛沾染上了就让他想起那些惨烈的岁月来。他想了想，打开首饰匣子中的一个夹层，从里头挑出一个簪子来。 哎，这簪子好生漂亮， 白露惊喜道。 姑娘何时有了这么个簪子？是夫人送的吗？ 沈庙捡起那根簪子凑到面前仔细打量，这还是校验当日在梅林中谢锦行用这朵玉海棠换了他头上佩戴折下的真海棠，若非今日白露说起无首饰，他也几乎要将这东西抛之脑后了。簪子通体都是玉做的，由浅到深，到了花朵的部分，整块玉石都是晶莹的紫红色，雕刻的工匠也是巧夺天工。海棠花瓣舒卷盛放，竟有大片繁华旖旎之感，摸上去冰凉温顺，显然是上等玉料。这么一朵海棠簪子，只怕价值也在千金之上， 前生神庙在宫中也见过了不少好东西，自然能够看出这簪子的不凡，也因此对谢景行更加意外。出手如此大方，便是临安侯府再富贵也经不起他这般挥霍吧。 姑娘，这簪子好看，奴婢替你簪上。 进神庙出神，白露怕耽误时间提醒道。神庙这才回神，依着白露的意思，待最后霜降为他点了点胭脂在脸颊上，这才算完。谷雨举着一件连青镶兔毛的斗篷走了过来，为他披上，才笑道， 嘿，姑娘真好看，夫人见了定会喜欢。 门外罗雪燕和沈杏正等着，沈秋扯下一片叶子说道， 娘为什么不让妹妹去赏赐的箱子里找衣裳首饰穿戴，这不省事多了。 你懂什么？ 罗雪燕没好气地说道， 自来赏赐料子，何曾见过有赏赐成衣的，便真有成衣，谁知道是不是嫔妃穿过的，我也不敢让娇娇穿，至于首饰就更算了吧，娇娇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还是别插手的好。 沈庙自来喜欢俗气的衣裳，这一点饶是罗雪燕都很头疼，无论罗雪燕怎么劝，沈庙都无法抛弃对金银首饰的喜爱。事已时间长了，罗雪燕自己也瞧习惯了，容貌皆是红粉皮相，当不得真。罗雪燕自己出自武将世家，虽然生的也是泼辣美丽，穿的却偏向英气，有些巾帼英雄的意思。沈秋吐了吐舌头，小声道， 要是妹妹这次又穿得金光闪闪。 话音未落，便听得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 妹妹。 沈秋张了张嘴，傻子一般的盯着沈庙，不说话。少女穿着紫绡翠纹裙，外罩镶兔毛的连青斗篷，绒绒的兔毛对在她的脖梗下，衬得那张小脸更只有巴掌大。她本就肤白，穿连青色这般的暗色也显得毫不晦暗，反而极为尊贵。明眸皓齿间行的却是云淡风轻之态，少女姿态楚楚，然而更吸引眼球的是沉静而尊贵的姿态，一举一动间似乎都泛着淡淡的威严。罗雪燕和沈杏呆呆地看着，一瞬间他们仿佛越过这少女，瞧见了金銮殿后重重宫墙下高贵的金凤，甚至连那金凤也不如她。正因为沈庙从前总是穿金戴银，如今这越是清简却越显得贵气，而那种沉静的姿态更是他们从前从未见过的。罗雪燕不自觉地抚着自己的胸口，因为出自西北大漠，嫁给沈姓来到汴京城后，她没少被这里的贵女讽刺粗鄙不知礼数。罗雪燕自己也曾悄悄地请过嬷嬷来学过，可是即便能学会样子，骨子里却是学不来那种世家精致的优雅，便也放弃了。如今她的女儿看起来却比定京城任何一家的贵女都显得高贵威严，让她怎么能不惊喜啊。还是沈信最先打破了沉默，他仰头大笑几声，再看向沈庙时，目光中皆是自豪与笑意。 沈家有女初长成，我的娇娇如今也是大美人一个啊！ 他话说得极为粗糙，惹得罗雪燕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转头却瞧见沈秋带回了那些个军中的护卫，看着沈庙也是目光发直，不由得有一丝得意，随即便又说道， 罢了，我们先上马车，迟了可不好。 说罢便过来拉着沈庙，亲密地与他说话。沈庙尚且不太习惯被这般当成小孩子，瞧见沈信和沈秋宠溺的目光时却是顿了一顿，总归在爹娘哥哥的眼中，他还是那个沈娇娇。罗雪燕注意到沈庙头上的海棠花簪子，笑道， 娇娇这个簪子真好看，是自己挑的吗？ 啊。沈庙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待走到门口，却瞧见早已停了两辆马车。沈贵和沈万站在外头，瞧见沈妙一行人走来的时候，目光皆是有些不自然。这些日子，沈信对他们兄弟二人可没有什么好脸色，任他们如何解释都是一副不听的模样，甚至于每日给沈老夫人的请安，罗雪燕都是马马虎虎，例行公事一般，差点把沈老夫人气晕过去。 大哥， 沈万到底要圆滑些，笑着和沈信打了个招呼。沈信从鼻子里嗯了一声，便走到自己马车旁，对沈妙说道， 夫人娇娇你们先进去。 沈信和沈秋没有乘马车的习惯，便随着马车在外头骑马。被如此冷落，沈贵和沈万面子上不好过，沈贵的眼中闪过一丝愠怒。只见其余两辆马车中的一辆掀开了帘子，露出沈月和陈若秋的脸。沈月柔声道， 吴妹妹要与我们同坐一辆车吗？这马车够大，加大婶也是够的。 不必了。 罗雪燕冷着脸道， 自己的马车坐着安心。 沈妙几乎要在心中为罗雪燕鼓掌了。从前罗雪燕和其余两房并无局语，她个性爽利又热诚待人，是以无人见过她这般刻薄的一面。要知道罗雪燕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时候可是更不留情的。陈若秋和沈月的示好于她来说没有半分作用。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